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81集。阔阔提木尔的战马实在太强健了，他载着阔阔提木尔，又载着他的妻子，一路往北而去。夫妻俩到了黄河边上，眼见无路可逃，却偏有顺水流下的一根大木头。阔阔提木尔喜出望外，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抱紧大木头，竟然横江而去，出了宁夏，直奔和林。徐达率领20000浑身是血的士兵，走过沈儿玉叠叠的尸首，一路往北追，却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阔阔提木尔逃往和林。面对滔滔的黄河水，徐达仰面苍天，无奈而又遗憾地长声叹息：“天不亡阔阔，徐达又奈其何。”和林是成吉思汗的故都。阔阔提木尔逃到和林以后，元昭宗也来到这里，对阔阔提木尔以国事任职。从这以后，他开始了独立支撑残余元朝的重任。随着明朝军队的不断逼近，阔阔提木尔往北撤退，一直迁徙到阿尔泰山一带，最后死在达次海。当然这是后话。沈儿玉一战，徐达心里虽然有许多遗憾，但毕竟完成了朱元璋交给的任务。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非常高兴，心想自己的目的基本上达到，虽然跑走了元军的统帅和皇帝的儿子，但却让他们认清了明军的强大，不敢再有大的侵扰行动，更加泯灭了卷土重来的勇气。于是朱元璋嘉奖了这次北伐所有立功的将领，特别是对蓝玉非常满意，加上对常遇春的那份情感，破例封他为亮国公，同时命令徐达暂停对元军的进攻，回守北平。徐达是一位智慧过人的军事统帅，他最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拥兵数十万，是朱家皇朝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当然也是皇上最容易起疑心的人物。因此啊，他虽然留在北平，为人处事还是非常小心，对人越来越谦谨随和，偶尔呢还会想到爱妻的那句话：你的皇帝哥哥很可怕。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话不幸又被张氏言中了。27年以后， 在刘伯温死于朱元璋之手的第三年，这时徐达已经清楚刘伯温、宋濂、小明王、刘福通等都被朱元璋所杀，却不曾想到朱元璋会乘自己病中来杀自己，而这时候妻子张氏死了有一年了。张氏是被朱元璋以不敬之罪绞死在牢里的，这也是后话。一个刚刚凭武力大得天下的皇朝，他的文臣武将自然会更加专注于权势的力量，而如果这时候处于权势巅峰的皇帝又把自己个人的统治看得高于一切时，他必然会培养一批媚上欺下、排斥同事的官员来。清晨，太阳还刚刚升起，巍峨的中山染上了一层金红色的光泽，显得分外的神奇。在中山往南去的险途上，两辆马车拉着一家人匆匆地往前赶路。坐在前面一辆马车上的是一位老者，年逾花甲，一张雍容恬静的脸，此刻露出了一种深刻的留恋。他不时地回过头去望望金陵高高的城门，然后把目光留在城楼中的主台上。曾经有许多次，他就是站在那儿，谈笑风生地指挥几十万部队，打败陈友谅的进攻。他就是刘伯温。一个有着辉煌经历，对金陵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臣。自从上次为丞相人选问题上如实回答了朱元璋以后，刘伯温就知道啊，自己在京城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他就想到主动请辞，但又怕朱元璋恼怒。哎呀，想不到我刘伯温啊，竟然也会落到这般进退两难的境地呀、啊！我这掐指一算，算了一辈子，怎么就没把自己这一步算到呢？哎呀，刘伯温啊，是闷闷不乐的闲呆在家里感叹着，连着好几天啊，称病在家，懒得去上朝。朱元璋派太监张公公来问候，刘伯温就对张公公说，老臣身体越来越差，蹲下去站起来就头昏眼花，哎呀，看样子真是老喽。张公公走了以后，夫人非常不解，就问刘伯温何出此言啊。刘伯温说，而今李善长事胜，容我不得呀。前几天皇上问起丞相人选的事，我又把朝中几位大臣都得罪了，现如今我如果还待在这里，只会招人陷害。哎呀，还是赶快回我的老家青田去好。夫人听了有些着急，急忙问刘伯温，那皇上会放我们走吗？刘伯温点了点头，有些伤感地说，中书省的人都到任了，现在又没什么大的战事，刘伯温在不在对于皇上来说，哎，关系都不大了。果然第二天太监又来传话了，说皇上为先生身体担心，说先生如果身体欠佳，可以回乡养老。哎呦，刘伯温听了赶紧是跪拜谢恩呢、啊。张公公再次离开以后，刘伯温长长地舒了口气，令家人关起大门整理行装。今天一大早，刘伯温领着家人静悄悄地离开这熟悉的金陵。哎呀，这一回呀、啊，愿苍天保佑，让我这刘伯温能在青田安度晚年。 车出了金陵的城门。刘伯温回头看着金陵高高的城门上城楼中的主台，在心中暗暗祈祷，终于看不到金陵城了。刘伯温掉过头来望着前方，对车夫说了一个字儿：“快。”人生本来就在呼吸之间，要快非常之快，出了一口气儿，下一口气儿接不上来，这人也就玩完了。然而当人还得接上下一口气儿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太慢。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驰向前，刘伯温在颠簸的马车上想了许多。哎呀，在集权专制的朝廷为官，没人敢对皇上说半个不字儿。一切所谓关于法律纪的解释权都在皇上一人手上。大臣们要想升官发财或永保荣华富贵，唯一的途径更是得到皇上的赏识，这就逼得大家呀都在皇上跟前演戏。到这时候，我这个不愿演戏的人自然就待不下去了。刘伯温这么想着，这心里啊一时是舒坦了许多。其实比较而言啊，对于朱元璋这个皇帝，对于朝廷的各种事情，我比他李善长还是看透得多。大丈夫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所做的我真是不愿意。是由于本性使然，还是由于圣贤话语在心中积累的太多了吗？刘伯温在奔驰的车上自言自语，像是问两旁的青山，又是想问自己。哎，不管怎么样，做人呢，还是要仗义直言，表明心志。倘若这都不能，我宁愿选择激流勇退。刘伯温微笑着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在颠簸中啊，就回到了老家青田县。从此呢，刘伯温不问外事，不惹是非，只是与几位友人下棋饮酒，教子斗孙。啊，就连青田县令来拜访，他也是闭门不出。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远离世间的是非争夺，过自己隐居的生活。而让他常常有不安的是，朱元璋还在挂念着他，有了什么不解之事还会派人前来向他咨询。这一天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刘伯温与刘韵在池塘边柳树下下棋，正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又有人来到身边。哎呦，原来竟是那位刘公公。皇上请你去。刘公公的声音很轻，刘韵还是听见了，抬头去看了一眼，再也没有下棋的兴致了，站起来嘟囔着几句走了。刘伯温喊道：“哎，你这是做什么呀？”啊，这才看到了刘公公。皇帝召见，没一点办法。刘伯温呢，只好跟着刘公公颠簸一番，往金陵去了一趟。那么这一趟是吉还是凶呢？在朱元璋的御书房里，朱元璋看着刘伯温说：“你是朝中的元老，对朝中的元老啊都了解颇深，这次请你来啊，就是想问你一个关于朝中元老的事情。朕现在想撤换李善长，你觉得怎么样啊？”在沿途的颠簸中，极具预见能力的刘伯温曾经反复的猜想，这回他朱元璋会问我什么事儿呢？他很有把握地估计了三件事，却没想到朱元璋会有这样的念头。在刘伯温看来，朱元璋就是撤换了朝中所有臣子，也不会撤换李善长啊。刘伯温清楚地知道， 在他未来辅助朱元璋时，朱元璋离不开李善长。在他来了以后，朱元璋同样离不开李善长，不仅是出谋划策，还是安排钱粮物资。一个人总得要有个可以说话的人。对朱元璋来说，这个人就是李善长。也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长子，以维持一种更为牢不可破的关系。在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曾坦白地对众人说，善长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是跟随我很久了，保证军粮供给，功劳很大，应该大加封赏。朱元璋不仅授李善长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子孙世袭，还给李善长免二死，他的儿子免一死的铁券。而在同时一同受封的，就只有替朱元璋打了差不多全部江山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邓玉，一共是6个人。这李善长居然啊，位居着6人中的第一呀、啊！这些都说明，朱元璋对李善长那是非常信任和喜欢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谁手不放，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凡事当头恩怨休怀，舍无迷离流程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如不斋。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为人为事生死无关，善恶浮生真假切，尘缘散聚不分难关，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敌手？ 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关，生死是真假情，只言三句不分明难断。 成就，干杯！